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欢迎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排。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双黄绿一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从2018年4月15号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以来，电影已经成为北京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其中近500部作品、18个展映单元的放映，更让观众大呼过瘾。在特展改革开放40周年单元之中，包含了很多让北京年轻观众喜爱的影片，其中就包含夏雨、李冰冰、宫蓓碧等主演，武世贤导演的国产影片《独自等待》。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独自等待》。这部影片首映是2005年9月8号，2017年6月30号曾经复映。那这部影片的演员阵容也非常强大，夏雨、李冰冰、宫蓓碧等等是作为主演，陈羽凡、周润发、葛存壮、英达、袁泉、李霞等友情出演。这部影片当年是在拍摄完成2年后才与观众见面，虽然说票房平平，但是口碑特别好，被定义为当年夏天最好玩的电影、当年最佳电影等等。这部写小人物的爱情影片之所以被称作是上乘之作，上乘在于突破，尽管故事依旧是一些早已经不新鲜的追女孩的手段，但是全新的拍摄手法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这部影片当年还获得了2005年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最佳男主角奖，以及2005年金鸡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美术奖3项提名。独自等待是当时的年轻新锐导演武世贤继在电影短片领域取得巨大成功后拍摄的第一部自编自导爱情喜剧故事片。武世贤曾经凭借《车44》一举轰动了国际电影界，并且获得了第5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和2002年圣丹斯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幽默诙谐、深受年轻观众青睐的影片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在有着红墙绿瓦独特建筑风格的首都北京，大学刚上2年就撤回来的陈文和他的铁哥们儿高中同学李亮，做着鲜有年轻人介入的买卖古董生意，取名闲人区的古董店是陈文和李亮合伙开的。除了坐店守摊，陈文最大的乐趣就是跟高中那帮同学在繁华的都市中怀揣各自的梦想，终日徘徊在等待与寻觅的地平线上，乐此不疲。或许是自己还没有女朋友的缘故， 陈文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有机会凑到一块，哥们儿就开始操心帮自己找女朋友的事儿。尤其是在做影视的赵小三介绍刘荣给陈文认识后，陈文那点事儿就成了一帮哥们儿聚在一起时的重点话题。认识刘荣也纯属偶然，但让陈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赵小三把自己介绍给刘荣认识的那一刻，陈文第一感觉就是多年来等待和寻觅的梦中情人出现了。陈文由夏雨饰演，刘荣由李冰冰饰演。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刘荣。 你好， 这是我哥们儿陈文。这是，哎，哥们儿你叫什么来着？ 谢霆锋。 真的。 四个人面面相觑，最后还是陈文打破了尴尬的气氛。 你是演员吧？ 就算是吧，你呢？ 我是卖古董的。 是吗？挺有意思的。 他还是个小说家呢， 没出版过。 行了，你们俩就算认识啊，一起回家吧。 赵小三的一句话让陈文吃了一惊，刚喝下的一口啤酒喷了刘荣一脸一身。 对不起。什么呢？ 那把我屁股踢两半了。 那屁股本来就是两半的。 就这样，我喜欢上了这个女孩。我发现她很特别，她有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幽默感。要是换了别的女孩，早就…… 你今天怎么一个人出来玩？ 我约了几个朋友。 随后，两个人来到一间迪厅里。 他们打电话，突然说有事儿过来。 不会吧？ 是不是不想跟你混啊？你怎么跟三儿认识的？ 我跟他不熟，好像之前在一剧组见过。 哪部戏？ 我保证你没看过我演的戏。我前几天演一个角色，从画左贴到画右，结果一落地就给打死了。最近不太顺呗。你写什么小说的？ 我，一会儿下回再跟你说吧。什么没话题啊？ 你怎么知道我还能跟你见面啊？ 因为宝贝儿，咱俩是没招了。我还想再见你，留电话行吗？ 真是俩好多了，女孩最谈男孩更酷。 谢师傅， 你手机多少号？ 13622200694。干嘛？你不会让我等你电话吧？ 手机丢了别怪我啊。 刘荣把号码打在了陈文的手机上，刚递给他，赵小三就醉醺醺横着冲了过来。 干嘛呀、你？ 那整个一悲剧。 没事吧？ 说你。 就那样，当晚的幸福突然冲下了马桶。 拜拜啊！ 拜拜。 哎，拜拜。 做个好梦。我。 没事吧？ 不过没事。我后来根据全球通手的约妞守则，整整等了两天，然后就请他吃饭了。你发现了没有？一个男人拿吸管喝饮料，不管他多酷，都觉得他傻。比如施瓦辛格，那么壮一人，拿吸管喝饮料。简直就一白痴啊！ 啊，你沾着这个也哭不到哪儿去吧。 刘荣伸出手把粘在陈文嘴上的面包渣拿了下来。 你写什么小说的？ 恐怖小说。 什么意思？鬼故事啊？ 差不多就那意思吧，反正就是让人一看浑身冒冷汗的那种。现在很少有人写恐怖小说。 哎，你知道吗，每次当我看到一本好书的时候，我就觉得作者好像就坐在我房间跟我说话一样，特恐怖。说白可好受。 哦，那我估计你会愿意看我的。 怎么样，有进展吗？ 我有一些出版社的关系吧。 祝你名成立就。 干嘛想要一份？ 行啊， 至少你坦白。其实我就是死了以后，我宁可别人一提起我就说哇塞，这个天才小子还欠了不少钱呢。 是你。 在陈文看来， 刘荣符合自己17岁那年开出的一个关于未来梦中情人的单子，幽默、大方、大眼睛、白皮肤。最主要的是，刘荣不像别的都市女孩那样总是摆出一副拿着捏着的样子。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尽管是聊一些特别无聊的事儿，都觉得是那么有意思。对此，他和李亮的妹妹李静聊天时说的可是特别的详细。 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给我打电话。 不会。 他本来应该今天回来的。 他等着您给他打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到。 而你怕他是刚上飞机或刚下飞机觉得尴尬，对吧？怕他觉得你太着急了，对吧？ 没错。 哎，乖乖， 我跟你说一秘密啊，你可千万别到时候给我说去。 那你不会吧？我从来没有。 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他吗？ 我还以为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呢，想想不就因为他嘴巴够厚吗？ 嘴唇厚的女孩还不容易找啊，跟这也没关系，是因为他符合我的单子。在我17岁的时候，我就写了一个单子。你别这么看着我，真的有一个，在家里边呢。这单子上写的是我理想中女人的各个条件。 362436。 反正除了那些废话以外吧，比如说她性格活泼开朗，有幽默感，跟我出门的时候不会每次都让我付账，和我在一起不老难自己，不臭美。她聊天的时候有时候跟我一样有点嘚儿。想法偶尔也怪怪的，跟我一块谈一些无聊的问题，我们也会觉得很快乐。跟他在一起有优越感，而且他很聪明，不像一般的演员啊，而且还很喜欢小孩等等。 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把单子上每样条件都打了勾啊？你凭什么要求人家那么完美啊？你有哪样条件能符合人家啊？ 我不是，我是说我的理想，而且到目前为止都在他身上找到了。 小孩子，你说他怎么不喜欢小孩子吧？他是不是有一个？哎，你干嘛呢？娶老婆啊你？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谈恋爱的最终结果，你当然要考虑的周密一点了。我现在也不小了。 我支持你，蚊子。如果需要女人观点，随时问我。 OK。 在两次简单的接触后，这帮哥们儿就开始在陈文渴望爱情的激情被点燃的瞬间帮着出谋划策。这天一大早，刘荣正在宾馆洗漱，室友突然听到楼下响起了非同一般的歌声。他打开窗户一看，原来是陈文举着大录音机正在楼下。众目睽睽之下，刘荣飞快地跑下了楼。 干嘛呀你？ 给你的。打开。 陈文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小首饰盒递给刘荣。 你先打开看看嘛。 什么呀，我就打开看看，你什么意思啊？ 咱俩都不是俗人，我决定送给你一些让你不能忘掉的东西，等你想起他的时候呢，他就已经不存在了，就像我对你的感情是会融化在你心里。 谢谢，很浪漫，可我不能要。 哎，你居然拒绝了一糖戒指，我幸亏没给你买金呢。 行了，我马上要出发了，我还得回去收拾收拾。 哎，要换别的女孩早就感动了。 我不是别的女孩怎么了？你自认为你做了一件很可爱的事情，我就得疯狂的迷上你是吗？成熟点吧，我不是那种女孩。 什么呀，我就是想跟你，我只是想表白我对你的诚意，又不是想骗你上床。梦里我爷爷是太监。 我今天没什么心情听你讲这些笑话。 怎么了？是不是来事儿了？ 对，我来例假了。 你能不能再大点声啊？那边服务员好像没听清楚。 下回吧。 行，那你回头可别说我没努力追啊。 这就叫努力啊。 他在考验我，但是我不管，我是不会先回头的。这也太不公平了，女人都好像天生就知道男的肯定会先回去追她们。 刘荣回到了寝室，仍然看向窗外的陈文，这让室友很是羡慕。 那谁呀，够浪漫的，不要发给我呗。 我要是妞 早就爱上我了。还有一件铁定的事儿，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孙子那些无聊的建议。我选择了在朋友的庇护里虚度这时光，让我暂时忘记和刘荣之间的矛盾。唯一痛苦的是，我得不断地听他们那些烦人的意见。 陈文发现自己还是没搞懂刘荣的心思，但尽管如此，陈文对刘荣同样喜欢着自己的这件事儿有着十二分的信心。为此，在刘荣外出拍戏的日子里，陈文固执地等候着刘荣打给自己的电话。终于，手机上显示了刘荣的号码，话筒那边也传来了刘荣的声音。可是，陈文刚刚燃起的激情，在两个人约定的地点，很快就随着一个开奔驰车的男士的出现而降到了冰点。有了第二次的打击后，陈文自己想到了一个老套的追女孩的办法。在李亮的妹妹李静的配合下，陈文发现追到刘荣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儿，因为在李静天才的配合下，陈文注意到刘荣多看了李静两眼。事情没有出乎陈文的预料，就在陈文苦苦等待刘荣再打来电话的时候，刘荣还真的请陈文到家里去做客。不过这一次，陈文经历了人生中最尴尬的事情，就连想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找不到。李亮给陈文的生日惊喜让陈文出尽了洋相后，陈文觉得这一次是彻底没机会了。在刘荣眼里，自己肯定是一个十足的色狼。然而事隔不久，刘荣主动出现在陈文家，陈文的生活再度阳光灿烂。 生活依然是那么的精彩，他想来我家一起做饭，我当然没拒绝，我们是好朋友嘛。 我挺喜欢这样的，就我们俩，谁也不用说什么，光坐着特舒服。 是啊，总比光站着爽。 我想告诉你，别以为我不理你，我最近真特忙。 我知道，我也一样。 你人挺好的，别瞎想我不喜欢你，挺喜欢你的。嗯，只是我希望我们能做那种一辈子的好朋友。嗯，哎，我不想， 我以为 不是我不喜啊，是我希望我们保持朋友关系。然后我觉得要是那样， 我们是朋友啊。说实话，我一直都在试着想把你给忘了，忘了你，可是我办不到，真的，你把我的世界全给弄乱了。我花了好长时间才明白，其实有些人就值得，没办法。 一次激情的拥吻重新把陈文涌上了兴奋的浪尖，或许是各自的人生目标不尽相同，或许是陈文过于在乎刘荣。当陈文准备把精心准备的求婚戒指送给刘荣时，就在买戒指的商场，陈文又一次看见了刘荣和开奔驰车的男士在一起，而且还很亲密的样子。这一次打击彻底摧毁了陈文的自信。 你等会儿， 这是送你的，拿着，希望你喜欢。 你别走，我有话跟你说。 已经够明白的了，我误会了咱俩之间的关系。没事儿，别担心。 哎，我想告诉你， 我真他妈傻。看来咱俩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我忘了，我不是大款。 我去你的，陈文，无理取闹！你有什么资格说我？我跟你只是朋友。我只想活得快乐，生活本来就不容易。这有什么不对？有什么错？ 你对，你完全对。生活没别的目的，完全没有，对吧？好，我希望你能好好快乐，是吧？ 刘荣走远了，只剩下陈文无趣地站在那儿。就在陈文逼迫自己忘掉刘荣时， 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文发现李静已经暗恋了自己好几年，而他一直把李静当做妹妹。这一天早上，李静拿着自己的设计作品和早饭来找陈文。 早晚了。 哟，早啊，进来吧。是不生我气了？ 谁说的？哥真帅啊。 你那什么东西啊？ 我有个朋友在南方有个挺大的设计公司，我应该帮你介绍过去。 就你这水平，他肯定会聘你。 比发现李静暗恋自己更突然的是，赵小三儿在一帮哥们儿当中第一个迎娶了自己的新娘，去往内蒙拍摄一个上百集的电视剧。孙子因为涉嫌贩卖光盘被警察带走，李亮把古董店留给了陈文，李静也在陈文的举荐下离开了北京，去广州发展。临走那天，陈文赶到车站为李静送行，两个人执手相看，沉默无语。曾经的一帮哥们儿如今各奔东西，剩下陈文孤独地守候着那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古董店。这一天非常的意外，刘荣走进了店门来找陈文。 你怎么突然消失了？ 我一直就在这儿啊。 想你了。 你不能这样对我吧？你突然进来说这么，你想让我有什么反应啊？难道我就得怎么跟女孩似的？不是，你到底想要什么，刘荣？ 我刚才明白了，我知道你肯定特别恨我，我也是想了好长时间才鼓起勇气来，只是我希望你能忘了以前发生的事儿，然后给个机会大家重新做朋友。我知道，我也明白你现在。 荣，我不恨你，我早原谅了你，但是我不是替代品。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希望我们还可以像以前一样做朋友。 刘荣失望地走了，而陈文的青涩的青春已经在困惑中沉淀下来，他还把已经完成的一部恐怖小说当着出版社总编的面塞进了垃圾桶。在继续等待和寻觅的日子里，一部讲述自己经历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独自等待在陈文的案头铺展开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独自等待》。其实这部影片最初导演本来是想启用一位我国台湾的女演员，但由于她突然怀孕了，所以没能出演。其后又找到了一个内地女演员，而这位女演员拒绝拍吻戏，也和影片擦肩而过。焦急的导演武世贤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李冰冰刚下戏，就邀请她来帮个忙。就这样，李冰冰加入了《独自等待》，并且获得她人生当中第一个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提名。值得一提的是，李冰冰进组第七天就和夏雨拍了戏里的那场吻戏，但他们在以前并没有就此交流过。此外，周润发、陈羽凡都在影片当中客串了一把，他们演的角色都是自己。好的，今天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当中李静的饰演者龚必蓓演唱的电影《独自等待》同名片尾曲。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回忆就像夏季公园里面的冰灯，